麻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郁可唯无由。 这般滋味，这般愁。 第19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正满正年。 第18位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 第16位常石磊遇见你。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 第15位零点乐队天下无敌。 是男人就该顶天立。 第14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 第13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12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第11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来到全新一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是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先关注2002年5月21号发表孙燕姿第五张专辑 Leave 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那现在呢，孙燕姿为了迎接第二个宝宝，暂别歌坛，在家安心养胎。而在16年前，她的青春活力无时无刻啊，都在影响着她的歌迷。那时候他超级红哈、两年发5张专辑啊。我们来听这首表明自我态度的主打歌《直来直往》，孙燕姿。 我个人只你想在街上，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就要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你看，那句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确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标准

前几年呢，在中国好声音还有最美和声等等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以及原子邦尼组合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金庸的侄孙女查嘉文啊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而很多人最早知道他是通过十多年前的一支乐队，来自台湾的樱桃帮啊。2007年的5月24号，樱桃帮推出他们第二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叫做《乖乖》，哦，台湾叫《乖乖》。 是乖乖乖，当初的乖乖乖，从来不对我坏，不会说谎的乖乖乖乖乖，变成一个乖乖，忘记什么是乖，忘记了我的坏坏，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的世界，大家一起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健康快乐乖乖，营养好吃乖乖。 乐团的乖乖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唱歌的人呢已经离开歌坛很多年了哈，大家来听听看他的 vocal， 还能不能想起他到底是谁呢？ 他住进了你心里面，我的爱无家可归。旧情歌连连的余味，断续在多梦的夜。就这么过了好久时间。怪我们任性，断了爱的机会。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一周音乐大事记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网综最火爆啊，收视率碾压所有别的网综的节目是创造101啊，女团现在甚嚣尘上，这个太厉害了。这些年啊，歌坛的生态早变了，养成系的偶像呢是主流啊。我们来听一下去年 SNH48 带来这首歌《夏日柠檬船》。 大太阳下，叶子树影子画出梦的好线，扬起南风的船帆，这一次要满载凯旋。三宝图在上林边，看海豚在跳跃，快带着我们去冒险。想不想听一听那些在贝壳里的音乐，跟着我手牵手一起去把那浪花跨越。美人鱼缠着心碎，留下忍住眼泪，好想到那里去冒险。 日本的 AKB48 到中国的 SNH48， 让大家熟悉了养成系偶像的模式啊。这是去年5月25号发表，邀请到陶喆来写的 SNH48 唱片同名主打《夏日柠檬船》。这些年一大堆的养成系的团体当中的 SNH48 是最红的，也走出了像鞠婧祎这样这个独立的歌手跟艺人呢、啊、当然现在创造101要开发出一大堆这个女团来，对他们要形成强烈的威胁啊。好，那接下来一周音乐大事记，2011年5月26号歌手刘惜君推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时有两位非常有才华的幕后音乐人鼎力支持，一位是尚未出道的同名主打在内多首歌的创作者李荣浩，另外就是写出这首中国榜年度金曲《怎么唱情歌》的郭顶啊。去年底的刘惜君和郭顶再度合作推出专辑《如我》，又形成了一次大突破，两人经纪公司是一家。我们来听一下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 梦问 阴雨天呢，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陈绮贞的太聪明呢，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爱剩下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海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起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选择他六年前的七年前对不起啊，那张专辑叫拂晓。一周音乐大世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位资深前辈的歌手去年的一张专辑，2017年5月27号发表李翊君爱情路口专辑。提到李翊君，大家就会脱口而出很多代表作，比如婉君啊、雨蝶、风中的承诺等等。哦，对了，还有那首红得不得了的评剧啊，在90年代的卡拉 OK 里面，几乎每一桌都会点评剧来唱啊。那么这张去年发表的专辑仍然坚守中文传统情歌的套路，在旋律和歌词上下功夫啊。看看年轻朋友们是否能够喜欢 JS 组合陈忠义创作《有一天我会哭出来》。 我

头思考咬着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几年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陈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没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几年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 多高级的一首歌呀，爱一辆我们的总和。 只有我醒着， 他有非常强的创作能力啊，除了给自己写歌以外，他像这两年写给张惠妹偷故事的人，徐佳莹的言不由衷，奶茶刘若英的相看两不厌，都是精品啊。对了，说到刘若英啊，在有一年，大概在五六七八年前，有一个当时的歌坛新人和他一起走上中歌榜的红毯，那位新人呢，紧张的满手都是汗呢、啊。这次经历被他写成了一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27号发表的《不孤独》专辑当中，叫《没有旋律配得上你》。 我想我知道恋爱的体验，体会过爱会带来的酸甜，不管是两个人游走，一个人忧愁，我都一身身动容。 好珍惜你带给我的感觉，无论快乐或悲伤都完美，再孤独也能够感动想你的心痛，试着形容几次穷， 怎么你从来不唱歌给我听，怎么你总是好爱 一个人， 一个人 的时候， 的你 常常在为你哭泣，不到天明，我才发现我其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 严爵刘若英没有旋律配得上你，选自严爵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不孤独。这两年他明显已经放慢了脚步啊。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是本着 Top 40的推荐新歌。

新歌七号小鬼 Good night、 so、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新歌八号朱星杰失眠夜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那不是你眉毛我不能盯着给你更多的好 新歌九号周密我不管 管他多沮丧更加沮丧谁还要更 新歌十号焦麦琪我的名字 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白无聊来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嘿、hey, 全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来到全新一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 Top 40的新歌推荐公告牌已经听了有很多实力的歌手带来最新的作品啊首先是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写给父亲的一首歌叫新写的旧歌因为他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青葱岁月过得非常的辛苦怎么跟我一样常常被质疑没有出息直到弹起了吉他瓦斯行老板的儿子慢慢成为了歌坛最著名的音乐人当了父亲之后的李宗盛更懂得自己的父亲这是一首迟来的歌成长的曲折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变成了对父亲直言相告爸我想你了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 然后飞行星际相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九哥，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九哥，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颗粒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 本周中国榜 Top 40是连续三天通过本节目首发的李宗盛的最新单曲，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其实我想说，趁着自己爸爸妈妈还在，多陪陪他们。 是啊， 有的时候就算是尬聊也得聊啊。 即使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 最怕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好了，听完了这首还蛮沉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还引起话题的一首歌，周杰伦的新单啊，叫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把进入 周杰伦今天推出两首单曲，他都参与了作词部分，这是本周的新歌二号，不爱我就拉倒。这个呢，歌词就成为了槽点，说土味歌词，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请方文山出山来救救周杰伦，不要再这么写下去了，真的很好笑。但是编曲跟旋律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水准，而且编曲当中插了一段钢琴的 solo 哈、啊，让整首歌呢有了画面感，还有一些古典的气质在里面哈、啊。周董的第15张专辑今年会面世吗？好，接下来新歌三号，水墨风情的中国风勾勒出了一幅武汉江城的画卷。作词人玉江在武汉上的大学，也是第一次毕业20年回到母校武汉大学，写了这首歌叫做《在此》。 一千年危险，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黄河在此，以你之间为天，年华是惊动满天云霞，长江在此，画一滴波澜帷幕，无边里勾勒出的幽兰，罗家在此，山川起伏为一景，人间四月绣一束樱花，古琴在此，黄河在此，长江在此，罗家在此，天地在此，日眸一上眼，长江在此，画一滴波澜帷幕，友情里浮现四方晨曦，罗家在此，山川起伏为一景，绣你名字在万花落尽，在此，黄河在此，长江在此，罗家在此，你我在此，万年同呼吸，此时风起，时至矣，一抹笑泛起千万那天那里在此，寂静一如初期。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韩磊的《在此》，由玉江作词，马上又作曲。下面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啊。萧敬腾呢，从 Lion 暂时分身，推出了个人的录音室的单曲《你会在哪儿呢》，这是他个人专辑的先行单曲。 赶走的是疯癫，我 笑，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我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真相，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此刻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逞强上活该，你会在哪呢？ 萧敬腾，你会在哪儿呢？这是他之前乐队的 band leader 吉他手阿火写的一首歌。 你会在哪呢？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下面这首作品呢，是在今年母亲节推出来的一首写给母亲的一首歌，叫做你呀。谭维维呢一直想要写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但不知道如何下笔。有一次呢，他去大凉山采风啊，当听到了送嫁曲，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啊。爸爸去世之后呢，年少的谭维维当时反对母亲再嫁，自那儿以后呢就叫母亲为张老师。这首歌解开了母女多年的心结，也借由这首歌写出了身为女儿的亏欠。我们来听你呀。 你呀，九岁时爱哭的你呀，天塌下来也能当被子盖呀。你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为李佳薇 Hey Baby 你是我的，第39位田馥甄最暖的忧伤， 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物， 第38位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 第37位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第36位赖伟峰，我谢谢你啊。第35位曹轩宾，别惊叹。第34位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不见你走了吗？

新歌三号韩磊在此， 国情在此，黄河在此。 新歌四号萧敬腾，你会在哪呢？ 我藏了好多话没说。 新歌五号谭维维，你呀 你呀，是我温暖的家呀。 新歌六号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 新歌七号小鬼， Good night、 so、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新歌八号朱星杰，失眠夜。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 新歌九号周密，我不管。新歌十号焦麦琪，我的名字。 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半无聊来。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Welcome back，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推荐新歌。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他不断在尝试突破自己了。听一下许嵩创作演唱的老古董。 不明的小楼藏着一座马林宫和能不定是美是丑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双亲是强是弱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穗之下，嘿，完全不懂。 像古筝， 天涯里自我相逢。 新歌六号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 应该不代表一种守旧，可以解读为某种价值观的坚守。老古董说的就是他自己。许嵩马上要推出他的最新的创作专辑了，他的上一张还是3年前的青年晚报， OK， 那接下来新歌七号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目前非常有流量的一位 artist， 他的名字叫小鬼，去年参加了中国有嘻哈获得出道的机会啊，昨天刚过生日，还很小，才19岁 ，Happy birthday to 小鬼啊！第一次来中歌榜来打榜啊，这首歌。那小鬼呢，今年参加了非常火热的偶像练习生啊，获得了这个入围9个人的团体 9%。来听一下小鬼这首歌 Good Night。 好久不见， 新歌七号。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所以呢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就唯有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规划，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慢慢的想要克服它变成一种难度。感谢你照顾，从不在意我的难处，琐事加速升温达到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多烈，享受着距离不知如何发泄。 Baby listen， 你感受到我卑微呼吸，你累了身体你跟不来的打理。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都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转眼之间停留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爱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其实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该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作为中老年人比较能够接受得了这样的嘻哈，因为它的旋律很明显而且很好听，很 sweet 的一首歌。这首嘻哈情歌叫做 Good Night， 小鬼王林凯第一次到中国榜来打榜的这首歌曲啊。哪一位粉丝受得了 idol 在你的耳边这个唱 Good Night， 你是睡得着还是睡不着呢？好，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跟夜有关系，同样和小鬼是好朋友，来自同一家经纪公司果然娱乐，他的名字叫朱星杰，非常有才华，他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失眠夜啊。朱星杰呢先后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流行之王、中国有嘻哈，还有呢就是偶像练习生等等，这样一首非常流行的 future bass 与流行元素融合的歌曲哈，来听一下失眠夜。 我想一睁眼你就睡在我身边，月光蒙过的窗沿的感觉，呜呜我无法入睡这一整夜，我不能停止，身体不觉得疲倦，你的皮肤像冷冻的药，我的手则不断开空调，只需表个三十就能走，其实我们都知道 You because of you baby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擦眼睛在眯着笑慢慢睡着，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 reality， 生活就是代表 gravity， 无论你有 fish 哪里，什么鬼天气，我是你、让你从舒服中醒来，给你买了新名牌、放在床边，顺便泡上咖啡，新的一天新的帅帅，以及你总在你心头风，速度太快，让孩子还不同，一种不同就不同，你不主攻。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擦眼睛在眯着笑，慢慢睡着，失眠的夜多美妙。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是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只会给我抱。对着飞机准备开上报道、你的好我知道，这感觉呜 我的一切只有你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我的一切包括你的感觉，给我 you know 做给报对。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是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只会给我抱。 新歌八号，我们听到朱新杰失眠夜。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新歌九号啊，他出道很早，2008年就以 Super Junior M 成员出道，后来跨界当演员，他的名字叫做周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我不管，今年的首单啊。 飞翔，它挥动着翅膀，女孩许下了愿望，她怀抱着梦想。 出道十年，周密2018年的最新的单曲《我不管》，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九号的作品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中歌榜推荐新歌。很快呢，我们会 update 我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大家麻烦去那边为你喜欢的新歌转帖评论和点赞啊。新歌十号呢，同样是一名新秀，叫焦麦琪，我的名字。他是2016年快男全国第五名，后来签约成为好妹妹还有陈丽的同门哈。焦麦琪这首歌呢还蛮好听的啊，成为了好妹妹乐队自在如风全国巡演南京站的嘉宾呢。听一下焦麦琪，我的名字，新歌十号。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耳朵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 FM 九七四，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